言他体面，干甚恩，秉公早已即将矣，思亲不断，云山外，缥缈相还，独把玉。下官王氏余同，进京复试堂中状元，奉圣命任为饶州千夫，只因莫欺臣子呀，又召下官回去，是我不肯天气再去取了婚事，我此把我该调查也。不日就要赴任，我曾修饰一封赴与陈爵几回，即取家眷同名人所，一去叙旧，不见到来，使我常怀挂念。常怀念家眷道士，今把通报朕事，遂不千丈心，万里喜人心。 果然风景神态仙。红楼翠冠胜过飞，柳墨花钗难舍香。状元王女老安人请转。 怎么 这里是了？ 哦，到了，谢天地。 带老母去通报。 快去通报。 哎呀，老母到晚了。 忘了什么？ 请老安人把小头神吃下，恐惊了状元，不当闻病。 哎呀，你就早是你是，不然我到忘了。哎呀，是 门上哪位在？ 做什么的？ 借问一声，这里可是温州王状元的寓所吗？ 那真是。 报去是家眷到了。 请稍等，有请老爷。 怎么是 家眷到了？ 哦，家眷到了， 吩咐 开 城 门。开城门。 是。

Oh, 身受伤了你。 啊，丫头妃， 这小头身是 哪里来的？你快快说呀，孩儿知道吗？ 哎呀，儿呀， 不是，全不是，万不是，都是你，不是。 怎是孩儿 不是？你且起来。 是， 我且问你，丈夫这封诗是哪个寄回来的？ 是 陈主可有来？当初陈主是亲父，侧开仔细从头读。 那我是错了， 你千破案人饶咒， 这句是 有的呀。哎呀，儿啊，你下一句就不该写了。 是 哪一句啊？休妻再追没一足。 Oh.